这首歌曲《预言》算是张韶涵的成名曲了，她的嗓音的特色在这首歌曲里得到了很好的展现。圣诞歌曲的风格有民谣的元素，异国民族情调的音乐风格，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年轻人对理想的执着。即将毕业的学生准备好飞翔了吗？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水木年华，一生有你。 陪在你身边，可知一生有你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

最耀眼伤口。我知日后路上或没有更美的邂逅，但当你智慧都酝酿成红酒，仍可一醉自救。谁都辛酸过，哪个没有？ 高考试卷的题目只有一个答案，但人生有无数个答案，你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但只有坚持自己的选择，为了自己的选择付出努力，把它变成最好的那条路，努力奔跑着会给你很多能量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，愿你们合上笔盖的刹那有着侠客收剑入鞘的骄傲。